我将来是一个教车师傅，我要做一个好有脾气的教车师傅先得嘅。 喂，你啊， 我 单程路塞住晒，你唔识揸车啊？ 吓， 唔识揸车就去学啦，使唔使我教你啊？ 识唔识揸车啊你啊？吓， 够啦，你唔好再讲啦吓，我而家话你知，我而家就揸俾你睇，由呢度九龙塘经公主道去到公主道油站。边个先到？边个识揸车？ 我揸住呢架系保时捷 Boxster S， 马力有成280匹。如果架车点同我飞啊？ 坚，你做咩啊？十万嘅车，坚俾油啊！坚， 想同我架 Boxster S 斗？傻仔，吓，快上！ 喂啊，阿健啊， 嗱， 签名啊，呢度 咩嚟噶？无端端签咩名？ 冇。呢啲 fans 叫你签嘅咋嘛 ？fans 系啊， 哦，签咯。 对唔住啊，阿健，我呃咗你。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挑战书嚟噶。呢封系俾公主道车神公主，呢封系俾拔街车神阿拔，而呢封系弥敦道车神弥敦，同埋呢封系阿街老街车神阿街老。健。我一定要帮你成为香港的车神。 喂，阿德哥啊，喂，我想整翻架劲啲嘅车啊，上次嗰架，啲 Boxster 边度啱啊揸噶，啲公子揸嘅啫，边度跑得噶？啊，喂，最近嗰啲明星咧，咪好兴揸嗰架咩车嘅，个个都有嗰架啦，嗰架咩车啊？系咯，就系嗰架咯，380匹 V6 引擎，双 turbo 嗰架啊嘛，啊咩，咪嗰架咩 RS4 咯？啊，我知啊，啊，啊，一于咁啦。三点前我要见到佢啊，就咁啦，啊，嗯，喂，唔好收线住啊，顺便帮我买晒嗰啲明星嗰几架添啦，最憎啲明星仔同我揸埋同一款车啦，啊，系咁啦，嗰架师傅车，我睇你点死。 喂，师傅仔 啊，你又帮我架车加咗啲咩啊？咁快咁嘅？ 哇， 你梗系又改过个 engine 啦、 啊？冇啊，阿健，我冇改过架车啊。 冇理由噶、啊，我以前架师傅车都冇咁快嘅，快咗咁多冇改过。 冇啊，冇改过啊。 我换咗架车啫嘛。 冇啊，冇改过啊。 换咗架新车，唔算改啫。 冇啊， 冇。我唔可以成日揸得咁快噶，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一流嘅教车师傅。一个教车师傅系唔可以揸得咁快噶。唉，啊，做教车师傅呢个志愿系咪好伟大啊？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。师傅仔，你今年几多岁啊？ 48， 好年青喎、 啊。见。就系咁，我先希望你成为一个一级嘅街车手，人生唔可以白过噶，坚。 所以我先要教晓更加多人啊，明白驾驶嘅乐趣啫，令更加多人可以考到牌。 阿健， 师傅仔啊，讲真啦，你今年几多岁啫？其实唔好呃我啊，我知你唔系48嘅。 其实系49。 大黑哥，你叫我喺度等咗成晚，等咩啫？ 我大黑上次就喺度撞到个师傅车嘅，我一定要喺度赢翻佢一次。 好 man 啊，大黑哥，你居然俾我同你一齐赛车啊！ 哼，我上次同佢一齐跑公主道，我一个人，佢两个人，今日我带埋你嚟一齐跑，负重相同，咁我赢佢嘅时候，都要等佢输得服。 吓！但你会唔会跑跑下唔够人快，中途推我落车噶？ 梗系唔会啦！我系咁嘅人嚟嘅咩？ 我又咁锡你，系咪先？你系我金菠萝嚟噶嘛？况且 我会输咩吓？你觉得我会输咩？吓、啊，输俾个师傅车，你会唔会啊？吓、啊， 我唔会唔会，大黑哥，对唔住啊。 麻烦嘅你，我要罚你啊！唔俾坐，踎喺师傅前面啦、 啊。吓、 啊？猫啊！ 哦， 师傅仔 啊，你记住帮我呢架车啊，加翻个师傅 brake 啊。 得啦，见。咦？ 咩啊？ 前面嗰架，嗰架咪 Audi 最新 RS4 四驱 V6 双 turbo 六前速 2600cc 有成380匹马力，可以话系近期嘅焦点车啊！ 咦，系、哦，但系嗰个司机黑掹掹咁，咪上次同我哋飞公主道嗰个咯？ 系、哦，唔通佢又想嚟飞过？ 哎呀，唔好啦、嗯，我一向都唔中意揸快车嘅、哦。我哋一阵静静鸡驶过，唔好俾佢发现啊！吓， 嗯， 唔好出声啦，静静鸡驶过去啊！我哋吓，唔好出声，唔好喐，唔好喐，定啲啊！慢慢行，慢慢行啊！ 走到啦，健， 慢慢行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 到啦，健。 慢慢行，慢慢行。 喂，啊、你两个都嚟咗啦。 哇，好劲啊你！ 好，我今日只同你两个再砌过。 喂，唔好啦，我唔想砌啦。 咁啊系嘅，揸住架咁 cheap 嘅师傅车。我真系冇乜斗心嘅一个人。 你唔好乱讲嘢啊！我花咗好多心思去改装噶。佢系我嘅心血结晶，同你部 RS4 唔差得几远噶咋？ 你同我架车比，你傻咗啊？同我架车比90几万噶，同我比，你啲土炮嘢同我比噶，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？ 我 师傅仔 吓、啊， 上车 哦！ 我话俾你知，精神错乱人。我同你由呢度飞晒九龙塘所有内街，先行又再行咗，一路扫苏都油站，边个先到油站为赢。 好，嚟啊！ 健，你肯跑啦？健，你为咗而跑？ 师傅仔，我可以俾人话，但系我同你嘅呢架车绝对唔可以俾人话噶。 嗯， 我哋行啦。 健，多谢你啊！一个重情义嘅街车天才，健，小心啲啊！ 嗯， 今次走内街，特色系弯多。佢系一架四驱车，加上四条255/35/2ZL18 low profile 轮胎，走弯我哋会输噶。 坐定啲啦，师傅仔。 等我开埋呢个 ESP 车身稳定系统，走弯你就绝对唔系我嗰皮。九龙塘内街。总共要走32个小弯，13个大弯，我要预先设定最尾嗰3个弯，就系你嘅死亡地带。 健，你一定要用我哋架车细嘅优点，尽量抢位入弯啊！ 知道啦，但系佢真系好快啊！ 知道我厉害咧，同我走弯，傻噶！等我放完你先，我要提早你嘅死亡地带，走6个弯。点解会咁噶？放佢唔甩嘅吓？点解啊？ 啲路咁短，你啲 turbo 根本发挥唔到功用。而家你明白啦，你而家同普通车冇分别噶啦。好，系时候反击啦，师傅仔。 嗯， 我哋要将佢嚟拉近。 好啊。点解会咁噶？我放佢唔到不特止，仲逼佢越逼越近嘅，冇理由噶。 追到啦 ，kiss 到分板啦，健。 嗯， 好嘢啊！仲有3个弯就到油站噶啦， 系啊，健，冇理由噶，点解会咁噶？到咗死亡地带噶咯，点解咁噶？点解？ 最后2个弯啊，健，小心啲啊，好好把握，有机会噶。健，你做咩啊？做乜无端爬出窗外面啊？用膝头哥控制胎盘？ 嘿，我翻嚟啦。 你做咩啊，健？ 冇，做少少嘢啫，仲有1个弯，我哋一定会过到佢噶啦。因为我已经用了绝招了、yeah! 为什么会这样的？ 要追紧啊！吓！ 大哥，佢就过你头啦，而家停牌喎。 吓！你喺度做咩啊你？吓！ 又系你叫我踎喺度噶。 就系你搞到我个车副榜啊！落车，落车啊！ 吓！落车，架车咁快。 最后一个弯啊！落车啦！ 啊！你又话唔睇我落车嘅？ 佢嘅车有人飞咗出嚟喎！哇！垃圾桶中！ 哎呀！ 呢、这个就系佢嘅致命伤。今次我哋赢啦！ 吓、啊！我又输？点解？点解？点解啊？ 因为你头先响最后一个弯位将乘客座位负重减低咗。 吓、啊！ 最后嗰个系右弯，如果重心喺乘客位嘅话，会有再入弯嘅。 但系你偏偏将乘客位减重，重心去翻右边，个弯自然入得冇我咁快啦。 但系都冇理由俾你哋过到我噶、啊。 因为我响最后一个弯用咗绝招，你哋睇下四条胎。 嗰四条胎 冇晒气嘅， 冇理由噶。我打咗23磅气，冇理由，冇理由噶。 哦，我明啦。头先你爬出窗外面嘅时候， 冇错，我响最后一个弯嘅时候爬出窗，将四条胎放咗气，咁样咬地就会突然增加，入弯同埋出弯都可以更加快啦。四条冇气嘅胎系我今次嘅杀手锏。四条冇气胎都系赢你。你架车有咁大马力都冇用啦，师傅姐，我哋走啦。 哦， 我又输咗啊！我又输咗啦！哦、啊， 大佬，系咪入油啊？ 入油。我揸嘅车啊，唔会用多过一缸油，我就已经换咗㗎啦。入油，我揸嘅车未入过油㗎。 呢个车俾埋你啊。 吓，但係我屋企冇车位喎、 多谢你啊，为咗我你先肯同佢飞，多谢你一件。 唔好咁啦，师傅仔。顺便一间，我就去垃圾桶执埋头先个女仔，送俾你。 啊，多谢你一件。 咦，师傅仔啊，你睇下个后镜，后边有架车啄住我哋尾，你睇下。 咁快？佢系收到我挑战书嘅大清车神李米高。 你讲咩啊？做乜鬼啊？架车系咁啄住我嘅咧吓。